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七一之後到而家就一個禮拜啦，係咪？我哋一早講過咧，呢個香港咧，如果嗰個傳媒啊，嗰個專業係失守嘅話咧，會有好多副作用同埋後遺症。嗰個真相同埋事實咧，首先咧係會咧成為一個犧牲品。嗱，你睇呢幾日，我諗咧，即係今晚續講翻琴日嗰只叫低頭族孤狼。喺呢个全球化之下嘅呢个叫网民啊嘅民粹嘅现象，其实呢两样嘢都系相关联。你喺呢两日收到一啲新闻咧，就有啲系报纸埋，譬如明报啊，就埋喺湾仔一间会所，咁咧有一个咁嘅违反咗限聚令嘅饭局，局中咧就有一啲高官、纪律部队嘅、入境处嘅，咁咧就期间咧就有女侍应报称咧系被强奸，事发咧系咪系呢个几日之前？ 系仲有就当中就唔单止牵涉到一个政府官员或者高官，系甚至乎咧有一啲国企嘅高层同代表喺度， 仲有国企嘅高层咧喺一场就报称咧就有女子咧就话被强奸。嗱咁咧就呢个咧系明报咧嗰个报道嘅，系咪？咁啊，明报咧就声称咧佢都有问呢个警方咧系去核实，但系咧即系佢话佢接触嗰度啲警方高层话呢件事就好敏感，不便咧多讲。 系 嗱呢个咧系比较实在嘅 ，OK。咁啊，另外有啲新闻咧就应该咧就系假消息啦，譬如话。啱啱我收到咧，即系群组掟嚟掟去，香港总商会就发表所谓嘅严正声明，话本会及旗下企业将会慎重考虑香港大学毕业生嘅聘用， 系 就话向恐怖分子致敬就不能接受。嗱呢啲咧，你俾我哋一睇咧，睇见嗰啲美术字嘅字体吓。同埋咧呢啲所谓嘅严正声明啊，呢啲咁嘅成个呢啲咁嘅所谓声明啊，嗰、那个版面嘅设计咧，我睇落去咧就判断咧八成系假嘅。 同埋你谂下嗰个系香港总商会出一篇声明，首先点会净系得中文啦？另外大家都可能唔记得咗，今年个总商会主席唔系姓夏嘅，系姓夏里拉嘅，即系写。 唔系，但系一般嘅市民同网民啊，佢未必咧。即係好似你做智庫咁咧，即係有咁嘅聯想，知道咧總商會嗱，佢又唔係福建同鄉會啊，廣西同佢話香港總商會。咁由於呢個牌頭係實在係太過勁，一1861年成立，點會咁快就話咧唔會用香港大學畢業生，全部係畢業生喎。你話就算有個香港大學嘅學生會，有啲人就對呢個七一啊呢位刺客啊。嘅刺警同埋个自杀发表啲任何哀悼啊咩都好咧，呢、這个咧都不构成啊，系咪成全个香港大学毕业生啊，就要连坐啊，系嘛？嗱呢啲咁嘅假新闻咧、假消息啊，唔知边啲放出嚟啊。但系咧个事实就系、是，就算喺一个群组里边。你好多啲专业人士、医生、律师、香港大学校友，你收到一封一个咁嘅嘢咧，然后咧仲要去 fact check 左问右问，然后再翻嚟群组嗰度话啊，据我所知系假消息，咁你中间浪费咗几多时间？ 人生就浪费咗5至10分钟。 同埋我当你系5至10分钟，有啲未必噶嘛，有啲咧吓一惊，然后掟埋一边，佢继续做嘢，然后咧几个钟头心情咧系受影响，或者咧呢个。呢、这个咁嘅假新闻出咗嚟之后，系好多现届读紧香港大学嘅学生嘅家长，尤其系读第三年，佢哋咧会有一场虚惊， 系咪？佢哋唔系话呢啲学生家长唔系个个都系专业人士，唔系识得分辨清楚，或者佢哋好惊啊，跟住四围咁问啊，倒写罗鞋啊，系一种咧集体嘅恐慌嚟嘅。 嗯， 虽然好快就会有人话俾你听，哦 ，fact check 过之后系 fake news， 咁你唔知道几时啊？ 嗯， 先至系知道系 fake news 嘛？中间可能浪咗两个钟，可能系十分钟，可能半个钟。啊，唔同嘅群组，但系你中间呢啲人收到呢啲咁嘅虚假嘅所谓嘅严正声明，即使你有个亲戚喺香港总商会，有个 uncle 嗱嗱声又问佢，然后 uncle 又问香港总商会嘅高层，香港总商会嘅高层咧，嗰个话系咩有咁嘅事？啊，我今日先至同班总商会嗰班执董啊，系嘛喺呢个中国会食过饭，冇倾过呢样嘢。咁然后佢又问呢、这个问嗰、那个，中间嗰啲短信啊吓 ，inquiry 射嚟射去，系咪？有几多人个 iCloud 咧个云端咧就装多咗呢啲咧，完全系浪费时间兼毫无意义嘅查询。 嗯， 然后再翻翻去话冇事。 嗯， 系假消息，咁先令到啊一啲香港大学嘅学生嘅家长咧。可能住緊公屋或者住喺中产阶级住喺屋苑呢就如释重负。 嗯。 但係嗰一个钟头半个钟头或者更长嘅时间佢个大脑由于恐惧而分泌一啲呢荷尔蒙已经令到佢呢嗰一日嘅心情係受影响。或者佢五点几钟收到咁嘅假消息又约一人出去食饭一路忧心重重在吃饭的时候呢是没有表情不出声是吧然后呢到吃完饭八点几才知道有一好朋友或者呢香港大学方面呢有高层呢澄清话没有这样的事。 嗯。 这样才叫觉得好一点。这个整个香港七百几万人的社会里面分泌出来释放那种毒素呢啲都唔止係叫负能量， 係 一种危害心情同埋令人产生焦虑嘅毒素咧，就会有乜嘢嘅副作用咧？第一係会打击某啲嘅消费行业，例如话七一之后，香港嘅戏院咧，七月一号发生嗰件事之后，七二、七三、七四，香港戏院啊个票房啊平均咧系直线咧系有减，即系减少得几多？ 嗯， 呢啲系成个社会嘅里边咧，呢成讲嚟讲去就负能量，日日都有，系咪？ 系， 再加埋嗰啲咁嘅咩会所又咩强奸啊，呢一阵又话喂，你攞身份证嗰啲啊，系嘛？听讲又话喂，酝酿啊，推出啊，不容许啊，呢个双重国籍啊，如果你填报系 BNO， 将来你翻嚟啊。可能会丧失呢个永久居留权啊，丧失呢个免费医疗福利啊，丧失选举同被选举权啊。 嗯， 呢啲咁嘅未经官方最后证实嘅咧，就满天飞。 嗯， 但系官方系唔会主动出嚟澄清嘅。 而且呢啲咁样嘅， 包括嗰阵时系咪全国八一之后系封关唔准啲人出去？咁啊，当时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就跟住有声明啦，系嘛？跟住仲有个公信力嘅问题，有啲人又唔信啊咁。系咪？ 同埋嗰啲八一嗰阵时，当其时讲咧，唔系话唔封关等嘅问题，而系讲紧话佢针对嘅只不过系一啲入喺外边嚟嘅 入嚟嘅人，唔系出去， 唔系出去嗰啲先。咁但系个问题呢一啲咁样嘅消息出到嚟咧，有好多嘅问题出咗。嗱，第一头先你讲咗就或者心情嘅问题啦，有一啲系连啲决定嘅问题、决策嘅问题咧，都开始要考虑嘅。举个例，我哋前嗰轮有一单嘅个崇光百货嘅刺警案之后咧。就拉咗几个年青人又好上网民都好呢就话发表一啲煽动性嘅言论。但係究竟煽动性嘅言论嘅字眼系啲乜嘢呢佢入面牵涉啲咩字词呢未知嘅。苹果日报同样地啦怀疑有几篇勾结外国势力嘅字词系啲乜嘢呢个篇嘅文章内容系啲乜嘢呢又未出嘅。甚至乎今日你见到呢好多成个网上嘅气氛呢都话你个区嘅区员又辞职隔离区嘅区员又辞职。原因点解呢就是因为网上有传呢就系政府如果你系如果你被 DQ 咗之后呢就唔单止系会取消你个区议会职位甚至乎要追讨返你过往嘅区议会薪金。 即系做咗几年嘅薪金。 系啦嗰度牵涉成百万。 今日叫 呢班咁嘅僆仔全部嘔翻晒出嚟啊？ 系啊， 嗱呢个系唔系证实咧？又未官方又未有咁讲， 亦都冇否认喎。 而家冇否认，咁但系有一个议员叫谢伟俊咧，据说咧就话，喂都唔使咁绝啦。啊、就算佢哋 DQ 咗，系嘛？ 嗯， 只要佢哋认识到犯咗啲错误，都唔等于话佢哋唔可以再选啦。 嗯， 咁你我就收到即系啲消嗰啲咁嘅新闻，成日就谢伟俊议员疑似啊讲过呢啲嘢， 系 系嘛？嗱，咁所以真搭假虚咧就交叉实， 嗯， 你中间咧又加埋呢个网络资讯就爆炸。 嗯， 啊，好多呢啲咧未经过滤，满天飞。如果你真系有印刷媒体、有公信力嘅传媒咧，就如果你佢每一日出版嘅话咧，就会信嗰个传媒，因为一定经过记者编辑多次咧，系去推敲、搜证、系过滤。之后咧，佢白纸黑字印出嚟就应该系真，系嘛？ 系，咁但系而家都冇用啦。即系而家我哋见到呢啲咁样嘅满天神佛嘅呢一啲咁样嘅说法咧，真系影响住唔同嘅民心。嗱，唔单止呢几单嘢，呢啲甚至乎而家我哋讲紧上市嘅时候，滴滴啦、出腾打的又好，喂，点解无端端又可以收翻翻嚟咧？系咪一啲网上传闻就话佢系得罪咗网信办咧？冇讲过任何声明。咁下一次去投资嘅时候，系咪又继续信佢呢啲咁？情况是不会发生呢？咁所以其实整个问题就不单止是讲紧啊，冇呢个传媒的真相，或者冇一个第三方的机构的时候呢，就大家不单止影响紧我哋会不会有 fact check 的时间，不单止是不是荷尔蒙的问题，甚至乎嘅就是我哋以后嗰规行举报呢，都惊到会不会招中地雷的问题。 所以呢一种咁嘅引起焦虑和恐惧嘅，叫网络资讯 系。 叫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但系有幕后势力，系咪啊？嘅状态咧喺香港会长期维持。 最 而家七日咧，只系我未计以前嗰啲啊，就已经咧系咁混乱，同埋影响到嗰个 mood 咧系咁差。如果抗日持久咁落去咧，我唔知道嗰啲外资同投资者喺香港顶得顺。 你唔好话外资投资者，连啲细路都就嚟顶唔顺啦。元朗有一间中学，其中系要谂住播一只 DJ 嘅歌出嚟，吓当中入边嗰啲咁样嘅抗争两只字系喺度嘅。但系 DJ 嘅呢一只歌咧，喺内地从来冇下过架，喺大陆系播紧嘅。但系就系因为有抗争少少嘅意味咧， 乱世 同埋乱世就唔俾喺学校度唱，甚至乎咧就话要即系一唱咗咧几大歌。 呢啲就系个网络咧有人咧系起哄， 嗯， 然后咧啲学校嘅校长啊，嗰啲主任咧， 系 佢哋咧就平时咧、就冇经过咧呢啲咁嘅政治嘅历练嘅世面嘅， 系， 所以呢啲都系一样咧系官僚嚟嘅。一听到话间学校开校几廿年都未试过啲咁嘅嘢，校董会又会炸营，于是咧就一定倾向于咧系对内咧系痛下杀手嘅， 系 啦，好啦，个问题就喺出边呢位，你叫佢，譬如香港大学话嗌要嗌开除啊呢啲咁嘅学港大学生会嘅学生咁，有啲只不过系呼吁啊，或者叫要求啊。啊，或者加埋嗰啲报纸嗰啲喉舌啊，咁样加埋去叫嗌一份啫。 嗯， 一嗌一份咧，就形成一个网络嘅压力。 嗯， 系嘛？呢个压力咧就令到咧嗰啲校长咧，最终咧都系要息事宁人又好，为咗顾住自己份工又好，都要做， 都要狠下手。 所以呢一种我哋一早讲过，系咪中国人嘅民族基因啊？ 但系我想讲 咧，我一早讲咗啦，咁多年 嗰间元朗学校 啊嘛， 元朗学校事件最新发展喺边度咧？就一个得意嘅地方系咩？就是、当学校系话咗要吓惊狠下杀手，不如禁咗只歌都好。啊，最后啲学生抄翻佢咧，原喺2019年呢位同样嘅校长系带个人入个理工大学救翻啲小朋友啦。亦都喺呢一个嘅考评局嘅嗰个有争议性嘅日本嗰条嘅历史科题目嘅时候咧，系佢去负责策动一个联署去支持呢一个有争议性嘅文件。 呢啲 最后啲学生竟然举报翻个校长， 你搞到成个香港，我一早已经讲咗啦，就系呢个叫告密啊，本身啊引起嗰个对社会嘅危害啊，系大过国安法本身。 系系啊，即系你搞佢，佢搞你啦。 啱啱啊，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所以国安法白纸黑字写喺度咧，佢引起个震撼或者恐慌咧，系嘛？ 嗯， 系远远系低过咧，而家一年几以来，尤其今年七一以来个网络啊，各种势力嗰种效应，一啲咧系为咗自己嘅某啲政党嘅私人嘅利益。 嗯， 一啲咧系为咗公报私仇，一啲咧系纯粹系想起哄，嗯、一啲咧可能系为咗咧，既然系咁，不如滥炒系嘛？一啲咧就口多多，因为嗱，我话俾你听，既然下半年有三场选举， 嗯， 好多人要争住上位，同埋咧系敛取利益， 系 啊喺呢个中国法家嗰个政治传统之下，啊、嗯、一。中国人的社会呢，你是敛取自己政治的利益啊。最尤其是现在这个气氛呢、 嗯、 是最方便的手段，是不是最容易的手段，就是打击他人。 是。 打击那些人呢，那个人的目标或者对象，第一你可能识，你可能不识、 嗯、 可能跟他以前有私怨，可能呢是你妒忌他以前呢成功过你。 嗯， 亦都可能咧，即系出于好纯粹嘅爱国心啊！咁但系咧、嗯，各种啊黑白灰红橙黄绿青蓝紫不同嘅颜色嘅动机沟埋一齐， 嗯 啊，再加埋而家网络世代嗰种咧胡乱嘅起哄， 嗯 啊，這個、呢个咧古已有之嗰种告密啊，于今加埋个 internet 咧。就千倍万倍游烈，你哋有问一下一个咁嘅香港呢个社会咁样拖落去，系唔系啊？ 嗯， 你认为？ 嗯， 你个仔女适合喺呢处长大同埋教读书嘅地方？譬如话你个仔如果今年考啱啱考完 DSE 或者考完 IB， 揸住个香港大学嘅 offer， 或恭喜你啊！你已经咧即系等我哋申请我哋嗰个咩医科或者叫 engineering 吓、啊，你已经系合格。但系嗰个家长或者个细路今日睇到呢个叫关于香港总商会所谓严正声明，系话唔会请香港大学毕业生。 嗯， 咁你嗰下都窒一窒啦、 哎。你唔好话而家去读商会嗰啲啊，你试下而家今日香港嘅顶尖尖子突然间收到个神科嘅 offer， 香港大学法律系 系啊， 跟住你望住啊咁嘅法治环境，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系啦、 啊、收你读唔读啊？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正正系行政及政治管理系收你读唔读啊？加埋啊咁多啲资讯啊，就话嗰几个系贼斗啊、黑暴啊、巢穴啊，你读唔读啊？ 嗯， 你读啊，你老豆老母咪劝你唔好读啊。然后你条气又唔顺啊，同家长咧又夜晚食饭又拍台拍凳嗌交啊，咁系咪引起呢个世代撕裂咧？ 嗯， 有几多家几多户几多人啊？而家呢一年半载喺咁嘅氛围之下，系造成家庭、伦理、友情、 嗯、 爱情、夫妇关系、校友， 嗯、 种种啊嘅破裂咧。哇，這個、呢个咧系冇得统计啊！ 不过有个， 尤其唔系咁多人收到呢啲咁嘅短信啊，系识得分析啊，系真定假啊？系咪？ 不过有得统计嘅咧，就系、是、今年如果大家想升学嘅时候咧，大家都发觉，既然唔知道读神科好啊，读 econ 好，读呢一个法治好，定系读呢个 journal 好？不过一样嘢真系好嘅，就系、是、考 IB 考高啲分，所以就搞到我哋突然间今年 IB 突然间有个奇才， 呢、 這 个 130系一种 叫呢、這个系叫水浸金山嘅效应。 系啊， 水浸金山啲水一路一路咧系浸上去咧，自然咧香港未来几年系有啲名校嘅读书叻嘅嗰啲咧，一系佢自己醒目，一系佢父母家长教佢拼命啊，喺 IB 或者其他国际考试嗰度咧去向上爬。 系啊， 爬到最高咧，然后咧譬如考，总之我唔理你，你考 IB 一定系考44、45，因为只有呢两个分咧，牛津、剑桥、MIT、哈佛、耶鲁先收。咪个个涌晒出去咯， 系，所以今年我哋系全球11% 嘅 IB 状元，就喺香港。 系啊， 我都嗰只国光， 其实系畸形嘅，其实系畸形嘅。好啦，新闻翻嚟再讲。所以而家香港咧进入呢一个真系有史以来，我真系唔记得咧几时发生过一个咧叫网络后真相嘅乱世时代。 嗯， 那种乱法呢释放那种都不只是负能量， 而是呢全个社会一种呢叫后创伤叫 post-traumatic 的 stress、或者叫做、anxiety 或者叫 disorder 这个呢是人人都会感染到呢若干成分 那种焦虑 不论你呢是、亲中定是泛民 但你调返转咁讲呢系咪话唔好话不论亲中泛民会唔会亲中阵营喺呢一种嘅后真相又或者呢一种国安法下面嗰种嘅焦虑呢系俾好多非建制派嘅人我哋所讲泛民嘅人啊外国啊外部。 佢一样焦虑嘅。 系更加之严峻。你諗下如果我哋无论睇下啱啱我哋新闻见到蔡瑞嗰单新闻啦之前我哋蔡瑞啦海关啦呢啲等咁新闻全部背后都系讲緊话喂会唔会是有身边有啲咩人利用网络去即对佢进行嘅攻击呢又或者我哋想讲国安法我哋去制裁嗰啲学生嘅时候头先讲緊元朗嗰间中学佢係当年个学生当然都有错啦因为佢係明明应承咗呢就唱一隻疫情版咁但佢就唱咗原版所以就 其实就冇乜big deal嘅你话呢你话学校里面校长同啲学生讲一讲在这个这样的风头火势不要夹个头出来呢是作某因样的政治挑衅。你不如大家同意呢是唱个疫情版。 是 不学生如果你应承个校长唱疫情版呢而到时是背弃了个承诺呢在道德上呢 是有污点的。我无论你自己嗰个政治信仰系点系咪嗱呢个呢我哋纯粹系讲一个叫做承诺嘅事。系咪因为你话你同校长讲我唔应承㗎啦我一定要咁唱㗎啦。系咪咁校长呢同先生亦都知道呢班学生平时嗰个操行啊系点样啊系咪咁呢佢哋会喺你哋未唱之前及时可能会采取某啲嘅措施或者咩。 咁但係今次如果我哋係即係唱咗即係一个错咗版本嘅时候我记得大个喂当然係合理啦但係我哋要返返追本溯源就係做乜鬼无端端将一隻唔 就算呢几个学生係咁样白厌係应承过嘅事冇做到而校长佢记大个。呢件事呢喺网络发明嘅时代呢就係到此为止喺校园四埲墙里面呢係唔会有任何嘅或者唔可以讲任何消息啦嗰啲同学仔多事干返到屋企话俾自己父母听咁。但係嗰个效应呢係会好有限嘅。但係而家你加一个叫告密加一个叫网络 加个国安法 加一个叫国安法然后呢呢间元朗呢间学校即刻呢喺一夜之间呢係会皆知行文嗰间保号。同埋呢即刻呢係渲染好似一缸水里面滴咗少少一滴嘅墨水然后成缸水黑晒。嗰种恐怖嘅地方喺呢处。 同埋最 后。呢个对于个校长形成嘅心理恐惧同压力同埋几班一个小路仔同埋佢哋家长又收到哇系咪啊系咪喂我个仔将来咁样既然大个而家名扬天下会唔会第日考呢个 DSE 又会肥佬啊系咪入唔到香港大学啊系咪有晒香港七间学大学以后我啲小路仔有晒黑名单呢因为国安处入去问啊要起底啊咁样啊。或就成嗰种心理上倒泻罗蟹嘅扩散效应。嗰个 damage 好大。所以而家呢几日呢度就滴一滴墨水嗰度就滴一滴好多缸清水本来都唔清㗎啦。就搞到污捽捽。 但你问我呢其实对于学生嚟讲影响就唔算好大。当然啦有啲网友都话喂记大个好似好严重。但你諗下对比返个学校校长諗住我哋喺严守呢个国安法去帮佢止暴制乱嘅时候突然间摆咗上风眼位大家就将成个校长过往一啲嘅历史事迹攞出嚟有冇喺个聚光灯下面望下有冇违反国安法嘅行为。咁但你諗下喎成件事喺呢件事面曝泄最爱国嗰个就係个校长。而係个学生如果佢一直以嚟都唔係好想返中国读书又或者唔係特别好向往喺呢个香港生活嘅时候分分钟喺呢间 Band One 嘅学校读完书就去英国㗎喇。 呢日我哋讲过咁多年来不厌其烦讲法国大革命嗰个公式。当你而家苹果日报老板拉咗泛民呢解体 嗰47个初选嘅咧就拉埋，系咪？然后咧扫场，跟住你睇下主要嘅敌人，无论好次要嘅咧，已经咧一系就收声，一系消失。 嗯， 到最尾 系 揾敌人咧，呢种惯性会唔会因此而停低咧？系唔会啊。 系 嗱，你哋而家听过，如果你记得我哋点解啊，我哋系。咁多个节目里面是最讲得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以前讲得最多呢话咗俾你听呢个人性嘅公式嚟㗎嘛。 係。 咁而家你话啦到底系边个受害呢 嗯 是香港总商会都受害喎俾人咁上一栋维他奶唔使讲啦 ,ok? 嗯 喂无端端咁俾人咁样摆上去。 嗯 虽然你话喂系 fake news 喎但有啲好事者就喂咁是不是虽然就不用说那么激是不是你总商会都要表下态呢咁就死了。是吧即不是死了咁就烦了。那你就叫那些夏里拉啊那些这样即刻连夜开会喂有些压力那我们怎么都要整个声明谴责下的就虽然不需要去到所有香港大学毕业生都不请那 嗯 是吧那些扩散的墨水那种墨汁呢 是 不会停低 的。同埋呢种呢人类本身去揾敌人嘅心态呢唔系我哋好似凭空咁讲话纯粹历史事件今时今日可能人类已经智慧长高咗啦良知多咗。你望下保安局当其时立完呢一个国安法之后声明由佢进程开始一开始就话一小撮嘅人士只会受到影响。跟住我哋慢慢发觉唔同嘅行业然后上几个月嘅保安局声明就话我哋第一个阶段主要嘅呢啲外部势力嗰啲呢已经开始打压了势力开始解散我们要留意其他还有没有知识的分子包括传媒艺术等等的行业你从这些论述里面望就望到呢根本上这种所谓的督灰啊猎毛的行为呢一旦开始了呢就不会停止了、 嗯、 甚至乎我们有个诡异吊别鬼的现象呢就是这种猎毛的行为呢不是往往猎到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将泛民主派啊自由派一网打尽你看法国革命又是你看内地的大文革也都是的自由派未必死尽的但是第一批死完最激进的自由派之后呢其实分分钟是自己爱国者自己身陷 譬如我照呢啲以前历史嘅公式我又推演一下譬如话你谢伟俊当然被指为西环契仔爱国爱港。咁佢而家出嚟话喂 ,DQ 咗嘅嗰啲区议员呢係唔需要咁对佢哋咁苛刻啊要佢哋回水啊如果佢哋知错啊亦都应该有权返返嚟选啦、啊。咁有一啲極左嘅或者親中陣營裏面平時都唔係好妥你謝偉俊可以即刻就話請返謝議員不如你請幾個做助理好唔好啊 嗯 你敢唔敢啊 係 啱唔啱 係 因為呢啲好無謂嘅義氣呀嘅嗰種咁嘅爭拗係會即刻開始。好啦咁你話我唔請啦我而家已經救人咁對方係話你虛偽。 嗯 你请呢又多一个告密的目标。 是。同埋你想想其实呢件事。 所以你想做好人啊就算想做好人啊或者重新定位我做一个真的是忠诚反对派好像谢伟俊议员咁啦。我话俾你听都前途荆棘满途你一定会被人插㗎喎。 你睇下喺内地呢其实已经唔系今时今日发生㗎啦。上年呢其实喺中美贸易战尤其是 Donald Trump 后期非常高峰嘅时期呢你发觉好多原本呢对美国呢系夹派嘅中国学者同埋 think tank 都话哎呀唔好再同美国搞呢咁多嘅即系战狼式嘅行为啦中国嘅经济始终都需要美国嘅外来投资啊等等唔同嘅嘢。但你发觉点解后期呢一啲咁样嘅经济学者啊或者呢啲智库执得就执，甚至乎系完全唔出声咧，就因为讲多两句之后，大家就会有一啲鹰派嘅智库去指责，其中有几间已经好出名啦。茅于是嗰间 think tank 咪经常被人指责，就系亲近西方啦， 汉奸啦， 汉奸啦，满口西方学说啦。但明明茅于是系一个自由经济嘅学者，佢喂唔得噶，我呢啲钱系咁样 flow 噶，你咁样 stop 咗佢嘅时候，你分分钟损害翻中国经济。讲个几好嘅经济理论，纯粹一家之说，亦都唔系好。好重要的观点啦佢都唔系得到官方青睐。但就系呢啲咁嘅学说一讲出嚟中立少少就已经被人批判。咁去到最后调返转啦。 或者以前喺胡温时代系可以讲嘅。 系。 亦都呢系可以喺一啲 官方的评论那里呢是可以发表的，现在就不同价钱。 嗯， 是不是熟口熟面啊？这种咁嘅基因啊， 呢种文革式嘅基因啊， 吓，系咪熟口熟面？ 唔系熟口熟面嘅啦，呢个好似典型民族性嚟嘅啦，即系上几代经历过，咪而家咪攞翻出嚟用咯。咁但系有啲好处嘅。 呢种民族性咧，系我一早讲系潜伏噶嘛，佢系周期性会发作。 系，但系 因为呢家最大镬就系成以呢个叫网络啊。喂，人哋美国人当初发明呢个网络嘅原意，系促进世界各国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嘅了解，系促进呢人类知识嘅增长、视野嘅开阔，系俾你呢上网呢系睇 Google、Wikipedia， 然后搜索学术嘅资料，上 YouTube 嘅呢听一啲呢莫扎特、贝多芬一啲呢系令人呢精神境界提升的音乐。上网呢是希望你看多啲呢嗰啲小动物啊，猫仔啊同埋狗仔啊一起揽住瞓嗰种温馨可爱嘅镜头。然后呢令你感受到呢原来动物世界里面原来都有咁多情。 嗯。 就唔系叫你睇相反嗰啲嘢，系残酷虐杀动物啊。 咁你 然后呢将一架车啊冚埋去嗰啲斑马线度撞飞十件八件啊。 啊 然后呢持槍客啊，走入去呢啲美國紐約嗰啲咁嘅商店啊，砰砰砰開槍啊，係嘛？ 嗯， 唔係叫你睇呢啲啊，但係咧喺個人性，我哋呢度一定係涉及到人性嗰個性惡定係性善嘅問題。 嗯， 呢啲自從有網絡短片出嗰啲點擊率啊，啊，同埋後邊嘅留言啊，嗰種所謂 going spiral 啊， 係 啊，嗰、那個叫。漩涡式啊，嗰、那个滚动嘅速度一定系恶性嘅新闻同埋片段系高过良性啊。 系咁，当 所以啊，呢个咧就人性，人咧叫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系 嗱，你睇到人性嘅阴暗同丑陋面啊，喺嗰个网络世代咧系释放出嚟，系远远多过善良同埋博爱。所以我话睇一向我唔信大爱包容。大爱包容而家都演变为 cancel culture， 演变为一旦我唔同意喺呢个叫做哥伦比亚大学或者系边个大学咧推倒某一个历史人物嘅石像， 嗯， 即刻嗰个学生会左翼嗰啲把持嗰个论坛咧，就即刻将你数筹，话你系右翼啊 Donald Trump 支持者啊咁样，又要逼到一个教授咧。或者甚至校长会辞职，但同样的事一样在美国的左教东西岸的教育界和传媒呢是发生阻拦。 但是在左翼又好或者美国都好有个好处嘛，它本身有个基督文明在后面，又甚至乎每一个国家立国的时候起码都有一个很稳打稳扎的 constitutions， 美国有一个很劲的自由宪章啦，法国都起码有那些博爱等等的三年的旗帜。喂，如果这件事摆在另一个东方角度会发生咩事呢？真係未曾试过。几十年前中国嘅文革未遇上网络。喂，我哋今时今日呢都有幸见到呢喺成个社会科学重大嘅实验啦。就係文革嘅气氛加上网络会发生啲咩事呢都值得睇下嘅。 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句呢，你唔好你嗰时你个明星院凌辱嘅自杀就係话叫人言可畏湿碎啦嗰时係咪上海几张报纸啊嗰啲娱乐界嗰啲咁嘅风闻。八卦啫，系嘛？ 嗯， 喂，如果今日时今日越远凌辱活喺华人世界，一百条命都唔够佢服毒自杀。广告翻嚟再讲。你睇而家呢种民粹同埋情绪嘅网络全球大爆炸咧，引致嘅嗰种思想混乱同埋精神啊嘅不安咧。甚至是疯狂是远超于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那阵时在普法战争之后前后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尼采的这个上帝已死，然后呢献生呢这个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工业革命那个科技呢是震撼人那个精神信仰。卒之呢各种激进的思想交前冲突呢是非打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我 我哋知啊，薩拉熱窩都係嗰六個無政府主義激進嘅學生咧，係暗殺奧匈太帝國嘅太子。 嗯， 一槍咧就咁樣引起嘅。我哋以前講過曬嘅啦。 嗯， 個何況今日？今日咧呢種咁嘅條件，不但係具備，而且嚴重過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嘅歐洲。激进思潮冲突啊，系百倍不止。 系咁，咁我哋今次都唔使揾六个吓、啊、无政府主义者引发咁多事件嘅。通常我哋都系一单台湾命案就解决晒成个问题嘅。 所以好恐怖啊！点解我三年前我又话呢个世界大战咧系难以避免咧？ 唉， 一早讲咗啦，系嘛？ 系啊 嘛，因为我哋日日喺度把脉啊嘛，能见人所不能见，我睇得远过你啊嘛。你啊，就算网络，而家啲 Facebook 啊、社交媒体啊，全部咧都系呢个负面大过正面。就算一啲所谓嘅学呢个大学嘅精英，最中意啊系加入嗰个叫 LinkedIn 叫领英啊。 嗯， 呢、這个领英啊，你唔好以为个个学生仔啊， 好正面嗰、那个、 哇！我考到呢个叫45分，而入到哈佛咧，入到第一年啊，嗱嗱声将自己张靓仔相同埋嗰个履历啊摆上去 LinkedIn 嗰度啦。 吓，全部摆 CV 嘅啫喎，LinkedIn 摆 CV 唔系好正面。 据说就话好正面，帮你可以搵嘢做啊，等你喺个职场世界可以互相啊连结啊嘛。 嗯， 系嘛？但系LinkedIn 当初嗰个设计咧。啊，系为咗点咧？系为咗方便呢啲所谓嘅精英咧去晒学历。嗱、 嗯， 当你一个人将自己嘅学历讲咗三五样嘅时候咧，当你发现网络其他啲人有七八样嘅时候咧， 系 你人比人，尤其系年轻人，即刻觉得自己冇嗰个咁成功。 嗯， 冇嗰、那个你嗰个七八样，佢又讲埋自己攞过几多少个奖吓？呢、啊這个咧，波士顿某呢、這个私立名校啊毕业生啊攞到奖学金，同埋咧喺嗰年啊攞埋呢个中学嘅辩论啊呢个冠军，佢将啲摆埋。 嗯， 咁你大家都系哈佛毕业，你中学嗰度少两件，你咪觉得你系 loser 咧？咁于是搞到领英嗰度嗰啲人咧，系搏命啊，挖空心思咧，揾都要揾到自己嘅学历咧，系继续膨胀。 系， 咁所以咧，LinkedIn 呢样嘢咧，就系令到每一个人啊，都恐惧，就算你读书几叻，个 CV 几靓，你都可能会成为一个 loser。 系，如果你 其实你唔系， 系 啊，你今日喂 IB 放榜，某啲名校，哇，有十几个呢个45分，据说有一个攞44分即刻喊， 嗯， 因为点解佢六科每科都系7分，原来佢嗰个叫叫做咩啊 ，theory of knowledge， 嗯， 再加埋个 extended essay 加埋少一分， 嗯。 明明有45分，如果44喊到咧死老豆咁，周围啲人话咩事啊？佢觉得自己系 loser。喂，大佬44分，使唔使喊啊？ 你睇外国嗰啲，即系、香港 IB 算好啦。 嗱，呢啲咪领英嘅领英引起啊， 系啊 嘅一种心理毒素啊。 如果 你表面上唔系，喂，好方便啦、啊，喂，我读书叻。我梗系喺职场嗰度，你话电脑网络系咪带俾我哋好大嘅方便咧？ 嗯， 吓、啊，我哋可以跨界啊，喺香港又领英嗰个 member 突然间会有啲领英同你 recommend 嗱，以下呢啲工啊可以啱你咁样， 系 咪资讯发达咗？其实唔系， 所以 你付出嘅心理精神代价远远多过你做精英读书咧。 系啊，如果大家玩开 LinkedIn 嘅时候，你就知 LinkedIn 由早年开始咧，只不过系摆自己张 CV， 每年你转工嘅时候你喐一， 结果越嚟越多嘢噶嘛。 LinkedIn 而家系有 post 嘅，同 Facebook 系一模一样。咁有 post 之后，你会发生啲咩事咧？就开始一啲业界嘅奖项就会出现咗啦。啊，喂，多恭喜你攞咗呢个 Woman of the Years 啊，跟住然后 Lady Entrepreneur 咁啊，攞晒呢个奖项出嚟咧，又要贴翻张相摆落 LinkedIn 嗰度咧， 越整越多嘢。 系啦， 越嚟越复杂，因为人哋加咗嘢落去，于是逼到你自己挖空心思又加， 系 一味咧望落去咧，即系好似印卡片啊，香港人印卡片， 系 本来呢个卡片李嘉诚啊叫做长实主席就得啦， 嗯， 越冇料嗰啲咧就越嗰个卡片咧接四接啊，又好似嗰啲咁嘅魔术师玩嗰啲咁嘅 pair 牌咁咧吓，甩出嚟嗰啲 title 咧系100几廿个， 系。 系嘛？ 仲要你望住隔篱啲朋友仔，喂，那个 LinkedIn 又有 headhunt 揾佢，另一个 LinkedIn 咧就好多人去揾工。基本上而家点 解自己冇咧？ 系咯？点解自己仲要去 send 去呢个 CV 出去咧？ 咁你啲负能量咧，系咪？系咪形成一只叫 social emotional pressure？ 唉， 叫社交情绪嘅压力咧？是不是好人都会变咗癫呢？啱唔啱啊？ 如果你人生试下玩完 IG, 玩完 Facebook, 再玩埋 IG, Facebook, 仲再玩埋呢个人到30岁。如果你觉得自己老唔起，是不是要攞把枪喺美国出嚟焚人然后飲弹自杀呢？ 唉， 呢个世界癫咗嘛，是不是？听晚11点。